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4集。李氏略略扫了一眼，玄狐毛、银鼠毛和去年的没什么两样，最好的银针海龙皮定是被皇后挑走了，他能选个什么呢？随便指了一个道： 这点小事还要劳烦场臣专门跑一趟，底下人干什么去了？ 他坐在宝座上仰头看着沈珏，朱红的祖荫上是白皙的下汗，像一块无瑕的白玉。哎，真是要命，分明是个男人，生这么好看做什么呢？ 娘娘说笑了，为娘娘跑腿是臣下的福分，旁人求还求不来，臣又岂会嫌累？ 他挑眼打量了一下方才李氏选的皮毛，微微的笑道： 娘娘挑的是银鼠毛，颜色未免太轻浮了些，臣瞧着倒是这乌云雕瞧着沉稳大气，与娘娘的身份合衬。 他说的话从来都是极有道理的，这几年来他有意无意地从旁提点他的穿着打扮、言语举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然被安上了个温婉守礼、端方贤淑的名头，听说连那些最为挑剔苛刻的士大夫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按他一贯的作风，这乌云雕的确是最合适的，可今日他偏偏生出几分疑虑来，哀怨地望了沈珏一眼，心想这厮该不会觉得他人老色衰，配不上这亮色的毛皮了吧。李氏点了头，沈珏吩咐下去，一行小太监端着托盘撤出门，等门严丝合缝地关上，他才敢松懈，整个人烂泥似的瘫在宝座上，沈珏没看到似的，眉头也不曾动一下。旁人都不知道他是一只纸糊的老虎，什么贤妃、淑静的名号都是沈珏打造出来的。他的温良恭顺其实是胆小怕事，和蔼可亲其实是只会傻笑。 长臣，我可算把您给盼来了，您是忙，我怕未得那个老贼瞧见，不敢派人过去找您，只好憋着等您得空过来。 娘娘不必忧心，若有烦心事只管说便是。 您可知前儿皇上来了我这？ 沈珏弯着眉眼笑道： 这可是好事，娘娘不以为喜反倒忧心，这是何道理？ 好什么呀？ 李氏把帕子丢在桌上懊恼道： 皇上前脚刚走，皇后后脚就找我喝茶，阴阴阳阳说了些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陪笑陪得脸都快僵了，也不知道皇上吃错了什么药，非要在我这儿睡，皇后还以为我使了什么手段重拾了圣宠，这会子指不定在哪儿骂我呢。 沈珏压着嘴角低头笑了笑： 皇上来便来了，娘娘安心伺候便是，陪王伴驾本就是娘娘的分内之职，便是她皇后娘娘也无可指摘。娘娘要记住，韬光养晦是养精蓄锐、暂避锋芒，而不是处处忍让，倒让别人觉得咱们软弱可欺。娘娘只管持重守礼，让皇后无处寻衅，皇上来了是好事，这样皇后便知道皇上还是把您放在心里的，她轻易动您不得。 这样吗？ 李氏松了一口气，颓然道： 贵妃真不是人干的活儿，我怕皇后又记恨上我，这几日提心吊胆的，什么也不敢吃，什么也不敢喝，连屋里头放的熏香都要让朱夏检查好几遍。 娘娘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 沈觉失笑， 左右有臣在，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进不了承乾宫，这些事还要娘娘操心，臣岂不该自领杖责谢罪才是？ 那便仰仗场臣了。 李氏喜笑颜开，心里多日的阴霾散开，顿时松泛许多。话音刚落，朱夏领着二殿下走了进来。那是个粉雕玉琢的孩子，三岁的年纪，走路还跌跌撞撞的。冬日天冷，他整个人都包成了个雪球。走进来打眼一望，瞧见李氏和沈觉二人，倒是不先喊母妃，高高兴兴叫了声沈长臣，炮仗似的冲进沈觉怀里。李氏骂二殿下不懂规矩，伸手去拉他，他赖在沈觉怀里不肯动，李氏只好作罢，对沈觉说道： 不懂规矩，长臣，您瞧这孩子虽生来像我，是个脑子不开窍的，可还知道谁真心待他好。他待长臣如此亲厚，长臣如他就如同亚父一般，我们母子俩孤苦伶仃，这深宫里唯一能依赖的只有长臣您了，还望长臣多多费心。 昏暗的灯影映着沈觉低垂的眉眼，李氏看见一丝浅笑浮上他的嘴角，只是那笑太浅，是个凉薄的弧度。沈觉小心翼翼拢着二殿下，温软的小手握在手里，像握着一团棉花。 殿下龙章凤姿，前途自然无可限量，臣只是个卑微的奴婢，何敢自居殿下亚父，娘娘此话可莫要再提了。 李氏诺诺说了声是。沈觉接过小太监手里的披风披在身上，合上鎏金压扣，向李氏虚虚做了个揖。学身迈进漫天风雪，李氏遥遥望着他步出宫门，低低叹了口气。 娘娘，您说他到底什么意思呀？ 朱夏嘟着嘴问道。 咱们二殿下还配不上他吗？真是的。 男人心，海底针呢。 李氏悠悠道。 特别是长得漂亮的男人。 朱夏砸舌道。 确实呢。沈广臣这姿色真是没话说。 死丫头，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吧？ 李氏斜眼看他，朱夏两颊绯红，忙道： 娘娘，您胡说什么呢？您不要脸，奴婢还要呢。 李氏嘻嘻哈哈地挠他胳肢窝： 把你配给他，咱们结成亲家，就不怕他不帮咱们了。 风雪茫茫，沈觉抱着手炉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，他如今片刻都不得停，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，应付完李氏要应付魏德，应付完魏德还要应付皇帝，底下还有一起子各怀鬼胎的大小官僚排着队要和他说话，还不能通通拒绝。沈觉哭着眉头撩开帘子，看外头的鹅毛飞雪，雪厚厚实实地铺了一地，远远近近的山都白了头。沈觉靠着车围子，想起以前还在谢府的时候，他和夏侯恋被罚跪，夏侯恋背着他回秋无院，那天也是漫天的大雪，纷纷扬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